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觅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翻嚟等阵先，翻嚟要同啲听众打招呼先，因为我哋听节目，即系好想啲听众咧，即系我哋会同佢对答下噶嘛。嗱 ，VVR Value 又留言啦，佢话有神秘人，呢、這个阿 Jojo 就话咩神秘话题，好中意 Eddie Sir 分享喎、啊，又叫阿谢志雄啊，同埋一个叫 Lilian 成日你哋 fans 嚟呢个，打招呼先。好啦 ，Eddie Sir 继续讲啱啱嗰单嘢先。 咁其實就我今晚就純粹講監獄嘅，咁佢就我攬嗰單嘢咧，就係拉得最多人嗰陣時入到嚟，咁咧入到嚟咧就佢哋好驚嘅，佢哋差唔多林林種種嘅都有嘅，因為佢哋好多好學生添啊，因為嗰陣時老哥走咗啦嘛，咁好彩有特赦啊，如果唔係佢哋大件事，我記得好似特赦咗嘅。 特赦有啲咩先呢班嘢？ 呢班人特赦嘅，特赦嘅好似係特赦。 哇，其實好犀利，見到呢單係。先後扣集87個受賄，好大型喎！ 好大型，好大型嘅呢單嘢係好大型嘅，因為點解呢？即係再講你當年事咧，我都頭先用果欄同埋醒啊，就城寨。咁當時係最犀利咁樣嚟 講，咁、 好啦，仲有一樣喎，佢咁犀利咧，咁啊梗係利益梗係多噶嘛。 嗱，跟住嗱，講少少啦，佢人有40個即警務人員去咗直頭和記大廈廉政公署嗰度示威添。跟住11月5日咧。咁當時就係呢個物理號爵士就頒布特赦令，係 啊，係啦，嗱，咁咧佢哋咧都有20幾人檢控嘅喎， 哦，都即係特赦完仲有檢控， 有廿，我記得20幾人嘅， 26個， 咁跟住有10幾個有 18個罪成，係啦，分別就話判監1年07個月至到5年， 咁啊，我冇記錯，好啦，咁啊，佢哋嗰陣時咧就坐監咧去邊度？去芝麻灣， 咦，我可以去過一次， 記住 嗰邊， 咁以前咧芝麻灣咧就。好特別嘅就，即係嗰陣好多時候擺我哋叫皇冠牌， 哦，即係擺嗰啲係前啲人員。 咁我哋咁樣分啦。其實就是我哋叫牌頭，我成日聽到我講牌頭。 咩牌頭？咩頭？ 咩牌頭？好啦，咁咧入邊係點咧？公務員 啊， 就一種牌頭嘅。咁啊一種咧就係皇冠牌。 皇 冠牌咧就係核突啲啊，就係監防火記。監防火記，有嘅。 我再分防官牌嘅監防火記啦。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到帆船牌。 咩叫帆船？ 帆船牌咧就係警察，因為警察個武徽咧以前咧有隻 哦，似啊帆船嗰隻名即正號。係。 咁咧，咁佢哋咧就要去，即係以前因為監獄少，咁啊會擺喺芝麻灣嘅。咁芝麻灣咧就好特別啊！就我哋有首詩好得意。咩芝麻灣啊，九曲十三彎啊，有命去又冇命翻、啊。 哇！咁大鑊嘅咩？講到首詩都 咁嗰時，有首咁嘅詩嘅。咁啊，咁嗰時嘅待遇咧，就點解會咩咧？就因為主要咧，就因為佢哋坐監咧，佢哋好低威嘅。因為當時大家講呢個出嚟做嘢咧，皇冠牌會幫阿 Sir 手啊。咁阿 Sir 打你，講即係嗰啲所謂犯人打埋一份噶啦。咁所以佢哋嗰度咧。就好多人喺嗰度要洗錢， 或者兩邊都俾人打啦，佢又啲反又揼佢，啲阿 Sir 又揼佢。 係啊，因為佢哋就最難捱嘅，同埋佢哋要洗錢，嗰陣時要洗錢，即係講緊之前嗰陣時，佢哋後期所有一批，我哋有批同事都辭職噶，後屘都冇做啦，因為廉政處已經開始查。好啦，咁啊講翻轉頭咧，講翻荔枝角咧，即係我又點解咁有興趣提到荔枝角咧？不如我哋講下芝麻灣。 就係咯，點解咁恐怖咧？ 芝麻灣咧本身咧，仲有啲記住當時啲洋人警司， 都係擺嗰度嘅， 都擺喺度。好啦，咁啊洋人警司有乜特別咧？其實講真啦嚇，如果俾外人睇落去咧，所以洋人受把咧就 我估下先，係特別好定差？我估特別差啲。 我話你我估差啲，一定好啊！ 好添啊？點解？ 因為你英國殖民地啊嘛。首先第一樣有分別就係佢係戰獄嘅，啊藏獄嘅。 即平時都係瞓木板，佢哋嗰班有戰獄嘅。 咁佢戰獄嘅， 冇搞錯啊！ 我哋 O N 一要戰獄嘅，同埋咧以前咧，我哋80幾年取消嘅踎班，咁咩踎班咧？好多人都未見過啊，新伙計未見過。踎班意思就係我哋以前方便數人啊， 咁啲人咧就會個喺個放風嘅地方或者笪笪地嘅，任何地方都要踎嘅，即係一到某地方就要踎低。 即係幾點幾點一有熄爐就踎低。 唔係，總之佢就要踎低嘅，數人嘅時間就踎低。 數人踎低喺度。 但係鬼佬咧就唔使踎。 高高在上咁樣。 就企後邊。 揈啊揈啊， 企喺後邊。啊，企後邊。咁啊，咁點解會有 高人一等喎？咁樣之後。 唔係，因為嗰陣時係咁樣對佢哋噶嘛。好啦，咁佢喺後邊嘅。O.N. 啊，即係我哋 O.N. 全部喺曬後邊嘅，即係企曬喺後邊，就唔使踎班嘅。好啦，咁有個有啲 Sir 咧，有啲高官一條氣唔順啦。 唔係咯，點解鬼佬唔使踎班咧？ 但唔得，因為你嗰、那個我哋處長就鬼佬嚟嘅嘛，當時。 唔係咯，最高大嗰個就係鬼佬。 即 係 我 明啦。 咁你唔可以亂嚟噶嘛？咁好啦，咁啊嗰度食用咧，咁確實佢哋係嗱係恐怖。 嗱，之前咧，阿陳德章即係佢喺唔同即係網台講過咧，就係話譬如話華人餐，就會撈埋越南人啦、東南亞都係食個華人餐嘅。 嗱，不如我一次過講 咧，講下有咩唔同咧？ 咁首先咧，間房嘅餐咧，就分四大類啊。第一類就叫亞洲餐啊， 亞洲餐係咪即係食飯嗰只咧？ 係叫亞洲餐， 就亞洲 Asia 咁樣。 Asian diet。第二種咧就係呢個 O N 餐，即係我哋叫 啲貴佬 西餐。 西餐 第三樣啊，係印餐。咁到後期咧，喺1990年到咧，就出咗一種叫做菜餐。 哦，即係你素食嘅， 唔好叫齋啊，因為齋咧你 有佛教有宗教含義啦。 我一陣間講咗齋餐，我係第一批人去學點樣搞嘅。 去煮添，即係點分發嗰陣？ 唔係點分？好啦，今日咁啊， 先講第一樣先啦。 點解亞洲餐咧？就係其實咧，有對某啲人係幾揾笨嘅，譬如菲律賓人。 佢都唔係， 佢唔係嗰啲噶嘛。但係冇辦法，佢亞洲就係亞洲啦。譬如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入曬亞洲餐啊！ 入曬亞洲餐嘅，全部係食嗰個亞洲餐嘅。咁啊，因為所以咁樣咧，就好多時都係佢會申請食， 即係要換係嘛？ 換就係台底嘢啦，咁啊，第二樣亞洲餐，唔係就第二樣就西餐。咁西餐 係咪真係咪真有扒腳先？ 啊有㗎，有啊，真有扒腳㗎。 咁爽嘅咩？ 係真係叫扒㗎，不過真係有餐刀㗎嘛。啊，係事實嚟咁。 即係餐具唔同啦，亞洲餐可能就用筷子食嘅。 筷子、匙羹。啊，咁佢用刀叉。咁第三係印餐啦。 印餐就揾手先。係 啊， 唔需要食餐具㗎咯。 佢會㗎，佢都會用手㗎。佢用咗，但照俾餐具佢啦。 我睇佢用唔用啦，一回事啦。 係啦。即係食羅啲餅啊！即係嗰啲薄餅啊，印度薄餅， 我點啲汁都食啦， 羅啲啊嘛，咁佢印度人叫羅啲餅啊嘛，咁啊羅啲餅剪嚟食啊，咁啊到齋餐，咁啊我先講齋餐先啦，咁齋餐1991年啊，我唔記真係唔記得 嗰年代初啦，總之就 啊好啦，咁咧當時咧就好奇怪，突然間咧就一個命令啊話，喂，我哋要煮齋餐喎， 點急邊個壓落嚟啊？呢個 order 突然間變 誒唔係都係其實咧， 嗱係現代化 好多時咧嗰啲紳士好大作用嘅，同啲議員啊，紳士議員同埋嗰啲所謂坐，逢係嗰輪有啲人，有啲特別人去坐監咧，佢就會有啲特別嘢出現嘅。 哦， 詹培忠飲奶茶嗰啲咁，啊，奶茶詹培忠揮翻嚟嘅。 喂，但係飲奶茶聽講呢啲可能唔係好嘢，係衰嘢嚟嘅喎，請你飲奶茶。 唔係，奶茶係佢揮翻嚟嘅。好啦，咁啊齋餐當時咧，哇好奇怪，點煮齋啊咁？原來咧真係揾嗰啲道教，我唔知。佛教、道教，我唔知佢咩教， 即 係總有 個師傅嚟， 宗教團一嚟咧就話：，喂，我哋要另外一套架撐喎。 即係因為佢話唔可以掂過噶嘛，個鍋啲嘢要獨立咁煮噶嘛。 要獨立咁煮噶嘛，咁啊又要獨立架撐啦，又唔可以用一定要用菜油啦，即係總之咧就唔 得啦， 總之就唔好沾嗰啲， 唔用得啲餐具，另 一大件事啦。咁咧就要 廚房， 廚房要另外整一套嘢啦。另一套嘢，但都唔係嘅。你錢作怪同埋你，如果嚟資國嚟講咁大個環頭，嗰啲影響唔大嘅。咁啊好啦，咁啊到印餐冇問題啦。印餐就一路都係咁食緊噶啦。印餐係好得意嘅。其實話印餐咧，其實就係一個好中性嘅印餐。我記得咧，好多時都係唔係好多時冇豬冇牛嘅，佢費事啊嘛。 咁啊係，兩邊都唔使煩啦。 因為佢所謂印餐咧，因為巴基斯坦、尼泊爾都係食嗰啲噶嘛。記住，巴基斯坦、尼泊爾都係食嗰啲噶嘛。咁你。我唔知道啊，譬如你就算你印度同巴基斯坦都係唔食豬唔食牛肉嘅，我象徵我就唔係好知。咁嘅時間咧，咁啊多數食羊肉。 食雞咯，係嘛？羊雞咪啱咯。 雞肉好啦，咁西餐咧，就真係 乜都有係嘛？ 非常好。 雜扒， 雜扒，都唔係嘅。咁譬如有一餐餐咧，食豬扒、牛扒、 多數其實就不是扒的，就是 hamburger， 即 是炸那些肉扒，那些海外肉扒。 咁但係個雞翼係炸雞翼㗎嘛。 會好爽聽下佢。 咁陳德章都，我聽下陳德章講過嚟㗎。咁佢有個 campaign 嘅，就關於啊點解佢啲雞翼炸即係咁樣。呢啲冇得解嘅。我老實講，呢啲冇得解嘅。但係呢我哋個餐呢會根據嗰個國際嗰個 有個標準 衛生標準，同埋我哋有營養師㗎嘛。咁、但係問題呢就唔知呢次陳德章講完之後會唔會真係 有人關注， 有人關注，就因為事實上呢係好奇怪呀，譬如喂點解佢食雞翼係炸㗎，我食雞翼係好㗎，豉油雞翼呀、烚雞翼呀， 好味啲佢嗰啲，點解呢 原則上係咁啦。咁同有呢就佢意粉食㗎喎，齊曬㗎， 好好食咁我諗下。 咁其實就冇特別嘅，主要就係大家個、如果講價錢呢我冇記住西餐係貴嘅， 即係個成本最貴。 成本貴㗎，西餐成本係貴嘅。 但可能素食分都貴喎。 我唔知呢次佢立法會點解話一樣咧，我唔知啦。但係我所知，我記得我以前做廚房嘅時間咧，大約一個餐就係爭兩蚊到咧。 最貴嗰陣時，即係點樣比先？ 但譬如舉個例，我哋一餐，我舉個例，譬如九蚊咁，佢係七蚊。 哇，爭少少。 九蚊七蚊，咁你一日譬如三餐咁，你兩餐咁就其實咁你伙食三十蚊咁，佢又會即係總之你大約係70%，即係佢係七成，你係即係十足，即係 三成 到咧。但係佢後屘呢次答立法會，我唔知佢啦，我唔知佢點解會咁樣答，同埋或者而家真係改善咗都唔定嘅，因為或者可能個成本係減咗，但係我所睇到咧就唔可能嘅。我舉個好簡單例子咧，就係佢兩杯奶茶嘅，咁你點樣？ 係咯，杯奶茶又唔同咗喎，多杯奶茶喎， 有奶粉喎。我哋唔好用花奶啦，即系或者花奶我唔知道，但我记得我哋嗰时用奶粉。后屘用花奶，好似有冇用花奶我唔记得，因为用花奶唔摆得噶嘛。 系啊，容易变啊嘛，用炼奶可能。 咁较为要特别我要讲咧就系、是、叫私家饭， 即系呢四样再另一样， 系 第五样。 第五样咧就系货嗰个押后嘅， 押后因乜嘢？ 押后犯人。即係還押監房看管啊嗰啲咧， 哦，嗰啲係未判刑之前， 未判刑之前 嘅， 咁啊，其實條例上係齊佢哋可以食私家餐，咁但係真係開始食咧，亦都係九十年代，我喺荔枝個睇住佢開始，咁開始，咁最早食咧就係大概係八，我冇記就八二三年度，咁第一個食係邊個咧？就係一個我唔講名啊，就係 QC 嚟嘅，佢好犀利，佢入到監房就同你講， 我要私家餐，冇講咁多。 即係我第一次喺間房見人飲紅酒咧，就見佢。 哇，咁爽嘅咩？ 因為嗰時未係普及私家餐嘅時間咧，就要根據佢去訂。 哦，佢喜好。 用政府錢，唔係，sorry， 要用自己錢去訂。咁我哋當時係冇規劃㗎嘛。 即係嗰個係涉嫌人嘅錢，佢買。 咁佢譬如噶，我食開邊度咁，你咪根據嗰度。 我心影燒鵝，你都要訂㗎。 唔係。我唔知，即係當時又唔係佢鬼佬嚟㗎，咁佢鬼佬就係唔知喺邊個 hotel 送嚟㗎，咁又紅酒， 咁鬼巴閉㗎 嘛。咁啊開始，但係有人淡忘㗎嘛，我哋就擺咗喺醫院，咪冇人叫，都冇人覺得有呢樣嘢。咁到後期咧，到九幾年嘅時間咧，亦都係另一個，我諗啊，我冇記錯，都係法律界人士咧，有坐監啦，又係執翻呢樣嘢。咁開始咧就要即係 規範化啦，開始要。 開始要喺法院咧，唔知佢仲係。拎個撞上去法院嚟你，我哋唔知係咪司法覆核咧，我唔記得，應該就唔係司法咁大件事嘅，就係、是、去尋求某啲嘢咧，就翻到即係揾到條例出嚟，哦，佢原來押後犯去食私家飯嘅，咁啊最初食私家飯咧，咁啊冇又係冇規範冇檢控，試過有一個、一個月食萬幾蚊， 一個月食萬幾蚊啊， 食萬幾蚊， 食到側邊嗰啲反盜記㗎 啦，因為點解咧？佢嗰陣時咧就去嗰間叫做美孚恩水車屋啊，我記住，水車牛車水，係牛車水。咁咧，咁佢就 食壽司， 唔止啊，食鮑魚啊嗰時， 哇，海鮮餐又 鮑魚啊，啤酒啊。咁後屘咧，即係誇張得滯咧。咁我哋就向有關方面反映話，咁唔得， 啲反睇到都眼紅。 咁啊嚴格，咁啊冇辦法，咁啊佢坐開食嘅，佢另外一層樓去食嘅。咁後屘咧就唔好啦，同埋佢哋都炸型啦，冇得選擇喎。牛車水好食水好深喎，大佬。咁啊，一個爛鬼雞髀都三四十蚊嘅，咁我唔知啊，因為我 但係冇所謂個反比啫嘛。 唔係個反比，但係問題咧，咁你知啦，有啲人 又想跟下隊尾噶嘛？ 哦，我又想食咁樣。 好啦，咁啊，後屘整咗個大家樂出嚟啦。咁大家樂嘅啤酒飲咧，就得美孚嗰間嘅啫。 誒，原來美孚一飲啤酒嘅咩？而家就 而家。而家我唔知啊，我知就係因為佢就要，我唔知邊個獻計俾佢啊。 嗯。 佢係賣啤酒嘅。 哦，就方便呢一樣嘢。 方便呢樣嘢。 私家餐。 私家餐。咁咧就後屘就大家樂啦，就再後期變化點我唔知啦。總之嗰陣時就私家餐就咁樣嚟嘅。咁私家餐咧就係另外一層樓嘅，其實都大哥下嘅。咁再講翻荔枝角咧，全盛即係我後屘我喺我77年去做嘅時間咧，後屘我就去咗沙咀農業中心啦。咁我後屘就84年我就老散星光版嘅。咁我喺沙咀嘅時間咧。都見見嘅嘢都，因為以前沙咀咧就好難捱嘅，就真係受到啲人要走嘅，爬鐵絲網走嘅。 我哋啲反難捱，頂唔頂唔順。 反好難捱，同埋阿 Sir 自己做阿 Sir 都唔係易捱嘅，因為我哋俾人起咗嘅，不過咁，我哋出沙展糧嘅嗰陣時， 喺嗰度即係即刻你係，但係陣民啲糧就係、是、即係難頂啦， 九成 啦， 九成到啦，即係沙展係九成嘅。咁所以我哋嗰時同啲幫板爭300蚊人工到嘅啫，真係好少人工，因為我哋多嘛。咁啊，最牙刷係我哋，即係我哋最先走上去啊， 油麻地 三樓，三樓就係我哋啦。咁啊，好啦，咁嗰陣時咧就講翻沙咀先啦，講少少沙咀嘢先啦，唔好講荔枝角。沙咀咧係當時係全香港最難捱嘅。佢點解沙咀呢樣嘢出現就係、是、喺英國，佢係英國傳過嚟嘅。喺英國嗰陣時係建校啊，即係真係勞役中心。detention 即係俾啲僆仔， 就話揼石仔就呢一類 啊，揼石直情係呢樣啊， 即係堅揼石仔， 揼石仔， 喂，但係石啲石揼嚟有咩用？揼完之後， 咁其實係一個 training 嚟嘅，訓練嚟嘅。勞役中心咧，所有嘅嘢都唔係生產嘅，揼石仔啦，剪草啦，係幾樣嘢嘅， 即係不過要勞動體力， 體力勞動 要體力勞動， 咁唔係，但係咧都係有用嘅，啲石仔就即係提供， 係咪即係刺激勞教型咁樣 啊？勞教型嘅啫，勞教型嘅主要就係俾佢受嗰個紀律啦，成日唔俾佢講嘢啊，食飯又俾最多就有表面就話五分鐘啦，其實就一定冇嘅。 食飯冇五分鐘點食啊？一啲 傾偈五分鐘， 我唔俾傾偈，即係叫做剝奪佢社交權利啊！ 都少少，其實係 好似侵犯人權咁樣。 我嗰時都好強㗎，我哋都食飯都仲快啦。 唔俾講嘢，傾偈又點？ 唔係啊，直情係唔係咁添啊？直情係嗱，我講出嚟，可能而家即係回想下，成而家都講翻成30幾年， 30幾年啦， 接近77年啦，即係40年 啦。 咁啊嗰陣時咧就去飯堂咁啊要叻威叻啊首先叻威叻去到飯堂， 操埋佢咁樣， 操埋佢，咁啊跟住咧就攞飯，攞好曬咧，佢唔係即刻食得， 唔食得住，要等阿 Sir 打嚟嘅， 等齊一台， 啊齊曬成， 阿 Sir 拍台食飯咁就好似要快咯喎，因為點解咧？因為你一阿 Sir 一拍台咧，你就要停。 哦，大家第二下， 系啊， 一時會玩嘢先，食兩啖，停，我未叫啊，未叫， 久唔久會有玩下嘢嘅，但係就。即係我哋做老闆啫嗰陣時，咁啲幫板會出聲嘅，即係啲幫板在場咧，唔係咁輕易嘅，即係唔係話咁易俾你 俾你玩 嘅，因為有時太過分咧，唔得噶嘛。 啲飯會真係嘈。 因為嗱好奇怪啊，以前去沙咀嘅所有啲老闆咧，我哋呢啲咧就係少少係幫板搖籃嚟嘅，即係少少。 即係木人巷咁樣嗰度。 有機會你升幫板嘅，因為你係粗啊各樣你。 即係個環境複雜啲喎。 唔係，即係嗰個。嗰、那個報告會好嘅，同埋你有獨立工作能力嘅，好少嘅，因為你新人都 即係嗰度少林寺嚟㗎啦。 好啦，咁調翻轉咧，嗰啲幫板咧，亦都係好揀過去嘅，有部分有啲後屘做處長嘅， 或者精英先揀過去啦，有潛力 可以咁講啦，因為同埋嗰啲係冇少少無風無浪嘅地方嘅。記住都無風，咁有好多時咧，佢食飯要好急嘅。如果問翻當年受過沙咀嘅字，砰砰聲啊！我哋自己係啊。吃飯咁佢就係咁爬，你全部好啦，跟住咧食曬飯啦，好講嘢咁， 講嘢食完飯就即咁啊講，側邊嘅吹水講， 傾下偈咯。 但啲飯其實有咩好講咧？咁諗 冇啊，唔係即係佢全日未講過嘢啊嘛。 係咁講，即係總之揾啲嘢講。 佢開工時係唔俾講嘢噶嘛，而 開工又唔俾講嘢。 冇得講嘢。 即係等食嗰陣時，揼揼揼，淨係聽到揼揼聲，冇講嘅聲。 咁以前咧就好衰，佢好恨同阿 Sir 講嘢咁。 阿 Sir， 你我烟食 啊！即系 贪污权贵嗰啲咁样， 绝对冇。以前咧就点解中意 即係我話嗰啲咧，佢哋即係講粗口，你鬧都好咧。 啊， 佢都想你講，同佢講兩句。 阿 Sir， 你少啊，少個老數啊。 因為點解佢真係冇嘢講啊？全日唔俾講嘢噶嘛。 好辛苦喎，同埋即係你咁樣咧，會令一個人嘅意志喪失噶喎。 哦，呢啲係四十年前嘅事啦，冇辦法嘅。即係當時咁嗰個成個整體社會，咁好啦，咁啊食完飯講嘢，咁阿 Sir 啊，收聲咁。 講幾耐講嘅又係五分鐘啊？ 冇 添啊，五分鐘都冇啊，成日。哇！好似好難， 頂多係三分鐘嘅啫。咁啊，幾時再有機會佢講下嘢咧？就係、 是、廁所咁先，廁所咁先。啊，唔係喎，單人 冇啊，冇啊，冇。你聽我講，唯一就同阿 Sir 傾偈嘅啫。 嗯， 即係夜晚喺倉，佢自己都唔講得嘢。咁我哋嗰陣時候，如果你俾我聽到你嘅倉，嗱佢咁噶嘛，有分好多種，有啲係單人倉，有啲係幾個人一個倉噶嘛。 嗯。 佢就走嗰啲會住大倉， 聽到耳人聞咁點咧？ 冇啦，瞓噶啦，拍醒曬坐曬喺度， 即係哼哼個波，講講講講嘢喎， 瞓機噶啦要， 企成晚又冇得瞓啊！ 盡量企翻兩個鐘咧。 哇！ 即係以前就咁，但係通常佢哋都好少煩嘅，同埋、 嗯 其實佢哋本身冇乜溝通嘅， 你都唔俾講嘢點溝通？ 冇乜溝通嘅， 嘢都講唔到， 講唔到，除非係出面識嘅啫。 嗯， 所以佢哋出面識咧就會講啊，但係好多時佢哋大家受過沙嘴都好咧，佢哋都未必溝通到咁。咁喺嗰個時間咧，就係、是、係我認為，即係如果你問我見打人咧，嗰時有嘅，有嘅，即係、 啊、 即係平心而論，如果喺沙咀，如果受沙咀冇打過咧，冇俾人打過咧， 就唔係佢受過沙咀係嘛？ 有少少，因為、啊、即係少少手腳都有㗎啦。 但係除非你啱啱你話有背景人士啦，嗰啲人 誒冇嘅，你受沙咀呢個背景啫，你最大年紀先廿一歲、廿五歲、廿五歲就斯文人嚟嘅，冇嘅咩冇。 係咯，即係嗰啲年紀輕 但 係 都有出事㗎。一樣會出事噶，係嘛？喂、嗯，你打到佢入醫院，咁你都出事噶嘛？一樣有人出事噶，你冇以為冇啊？ 冇背景就冇事都唔係。 咁啊，唔關事噶啦，嗰啲唔關事係純粹係識緣同佢之間噶。咁、 嗯、 好啦，咁啊，以前喺沙咀令我係好感慨嘅咧，就係明白到香港真係好多人真係不知不覺坐監。嗱，我最記得一單咧就係點？ 嗯， 有兩條僆仔咧就睇完場波 啊， 踢垃圾桶。 佢咁咪坐監㗎？ 坐監咯，刑事毀壞嘛。 踢兩下，但係即係 踢咗踢跌咗嘛。 我跌咗毀壞，但係個垃圾桶膠嚟 㗎 喎。 哦，冇㗎啦，嗰陣時唔係鐵嘅，嗰陣時鐵嘅。 鐵㗎。 鐵垃圾桶，你記唔記得？啊，你可能你用 垃圾。記得我 以前垃圾桶係鐵㗎嘛。好啦，咁仲有一樣就係、是、啲法官一定信差人。 咁啊，啲口供比較可信係嘛？ 同埋好多時都。細路認咗佢啦，咁好多時佢估唔到。 阿坤嚟啊，認咗，誒冇事嘅，俾佢做啲翻屋企啦，認咗佢啦。 跟住咧，嘣一聲入去沙咀，咁啊最真係最無辜啲，呢啲係最唔會再犯嘅。 都唔知咩事，我都唔犯啦， 因為 無啦啦 佢再唔會再我哋叫做重犯嘅人咧，呢啲係至最少數嘅。啊，咁啊，好啦，沙咀咁做咗幾年啦，幾年就跟住就升出翻嚟做街販咁就就見到林國雲啦，就喺嗰 度。哦，好似你咁樣戒犯嚟嘅。 咁啊，咁後屘出去做戒犯啦，咁戒犯開始就升級啦。好啦，咁我其實喺未去荔枝角之前咧，我係喺一個細路仔嘅，即係青少年嘅街道所做嘅。 嗯。 咁咧就嗰陣時係好辛苦嘅，嗰陣時好辛苦，但係就辛苦得嚟咧就係、是、好做啦。我哋所叫做，因為同埋啲僆仔都係好聽話嘅，即係啲。 後生啲啊！ 後生，細路仔嘅。好咁啊，點好啦？我再講，其實喺我人生裏面咧，有兩個環頭咧係我冇辦法，即係有三環頭令我係冇辦法忘滅嘅。其中荔枝角咧、喜靈洲咧同埋赤柱。咁 係唔開心定係開心令到你冇忘滅？ 其實冇開唔開心嘅，職業上即係好難忘滅就係話見嘅嘢咧，真係，尤其是荔枝角咧，真係好似個曬字區咁嘅翻到去，哇！嗰啲工作忙到不得了，同埋咧。嗰啲人品集到咧，因為你下至道有，上至有錢，路喺曬度。 哇！即係成個社會縮埋嗰度，成縮影。 咁啊，仲有咧個資源上就係唔係咁夠啊？咁啊喺嗰度其實係發生過幾單嘢嘅，同埋見過都遇過有啲所謂咩漫畫大王啊，即係嗰啲警察高官啊，冚好多人喺個經過嘅例子。 即係見啲名流紳士啦，喺嗰度啦。 咁我喺嗰度咧，就佢最麻煩就是越南仔咯，越南仔。 哦，當時即係香港收容所都有啲 嘅，有， 佢唔會分得運嘅，一齊撈埋一堆 嘅，好難嘅。咁其實真正香港如果講坐監咧，最正宗咧就係赤柱。 即叫做最 我哋叫做死牌 最標準啊嘛，叫做 最標準。咁但係咧，赤柱最落後。我記得我一九九四年、九三年調去，仲係要賭市嘅。 哇，好嘢桶嘅，係啊，即係嗰啲阿姐賭。 唔係，佢仲要自己攞個桶出嚟，朝頭早出嚟賭市賭。 個跌反 水啊，係係，即係嗰啲倉冇廁所嘅。 哇，倒落即係屙落個兜度。 嗱，佢咁嘅，咁啊紅桶。嗯，我又係成日唔記得咗就。紅桶就裝 屎尿，我諗紅應該屎啩。 啊，紅屎啦，黃水啦， 尿嘛。 好啦，咁啊紅桶，咁啊夜晚就攞紅桶入去，就我哋做做廁所噶啦。 哇！ 咁啊朝頭早咧就攞出嚟倒，咁啊我初初去咧，講七幾年嘅時間倒咧就有一個大棚。 哇！味道頂唔順啊！ 朝頭早咧一入到去咧，真係 好臭， 成個人醒曬臭啊臭到不得了， 臭到冇冇 得因為佢露天嚟噶嘛，露天咪成個赤柱都臭咯。 哇！ 一大陣味噶，咁所以好多讀得書嗰啲幫板入到嚟做，你捱得過就得噶啦，好多捱唔到嘅。喂，大佬，哇！ 即係申請調翻出去。 喂，仲有佢睇冇得申請嘅，超咗申請嘅， 都係死嘅事啦。一係唔撈， 一係唔撈，一係你唔好撈咯。咁我先嗰啲就係我就係九三九四年去到，仲係咁。 哇！九十年代咯喎。 咁咧，咁但係咧，佢啲人就嗱講聽話就好聽話嘅，赤柱本身，但係講如果講 即係個環境， 如果講間房嘅縮影咧。佢就最犀利嘅，例如佢賭咧，賭好盛行啦。嗱，譬如你跑馬日咧，你見到我成日講笑笑自己嘅，我哋要投注站保安員咁，因為點解咧？嗱，佢又唔會寫字嘅， 即係佢哋揾口講啊嘛， 口講或者用寫手，都係寫手嘅，但就揾人帶咯，佢自己揾人帶。其實你話我哋知唔知啊？我哋梗係 知啦，但係唔係 未必係正口正幣，而係就係話。有某個程度，你寧願佢咁好過打交， 即係等佢有娛樂，唔好打交算。 但係賭得都好大㗎，佢哋都咁即係跑馬日咧就好乖㗎，靜嘅。咁 但係問題嗰陣時係咪有報紙嗰啲資訊點嚟？啲賠率資訊點嚟？ 好啦，咁樣咧就一段股啦。講起監房馬經咧，就又打個官司嘅。咁打個官司咧就係咁我哋一路咧就唔准有馬經嘅。係 咯。 咁但係咧就又有反揾 揾律師，即係揾 JR 嗰啲係嘛？ 揾議員先，首先揾議員就話：喂，我哋冇權喎，冇權去審核報紙。 即係過濾報紙，點解掹你份馬經先？ 啊，點解要點解掹馬經？ 係咯。 咁點解要掹鹹濕嘢啊？咁一路咁追落去咯。咁終於咧就亦都政府律政署嗰度亦都係幫監房手，唔得，因為會倒。所以就開始全部都唔， 所以即係賭或者係黃色資訊就唔俾入去間房 嘅。唔係，黃色資訊佢成年就可以嘅。 但係就入親佢都成年㗎啦。 好啦，我哋講翻分兩邊講啦，講馬經先。馬經咧就後尾咧就打贏，即係佢哋就打輸咗嘅，輸咗咧間房冇馬經嘅。但係點解佢其實咧 又要係咪又有水可以？ 啊，呢個就更加有啦，更加出現咗問題啦，亦都有夥計咁樣俾人拉咗啦。咁咧就咁啊，好犀利喎佢哋。原來佢哋咧，嗱我唔知而家有冇咧。原來以前咧，佢哋聽到賽馬預測嘅喎， 係咪入面？我聽好似話有收音機喎。之前佢哋講嗰句入講 嗱，咁有買佢有全部有收音機嘅。但我唔知點樣咧，佢哋可以收到賽馬預測嘅， 即係電視嚟噶嘛嗰啲嘢。 電視嚟嘅，咁喺度抄佢哋抄。咁但係都係犯法嘅。咁後屘咧就我所知啊，佢哋有辦法有到咧就係影。直情有埋 相片都有， 唔係有埋嗰個叫做 賠率啊， 賠率啊，或者咩賠率聽心機啫。咁唯有就場現場賭咯，後屘。 哦， 即係現場即場聽咯，幾多號碼幾多號。 即係心機即場冇得， 冇得預早睇啊， 冇得跑啦，冇去跑步。 咁啊，嗰啲色情嘢啦，咁就要休息一陣啦。 好啊，翻嚟再講啦。 OK。